刻，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中午晴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间四级，气温6到10度，相对湿度25%。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多云见晴，偏南风2到3级，气温8到5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2018年3月16日11:32的53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天气终于变得晴朗了起来， 哈哈哈哈。 天气好啊，心情就好。我们要出去玩的话，这几天行程如果天气一直是作霉的话，我们整个行程特别的惬意。 当然了， 是不是？这个歌呢，歌手很熟悉哈。 那是 JCJ 吗？ 对，他一上舞台呢，就是轻描淡写就拿了一冠军哈，就第一场的时候。 那必须的嘛。 太厉害了，就导致我们中国歌手不知道他干嘛的。 后来他上了第几期，然后下去了。 对， 对吧？ 反正是我觉得 JCJ 是一个产业的优秀代表之一哈。今天我们放 JCJ 呢，就是肯定是美国部分了哈。 对。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就是我觉得他的分享充满了那种天真和美好，第一次的感觉。 是的，就是天真和美好。 对对， 我觉得这个概括非常的精准， 是， 因为这个就跟他的人是一样 的。我们要掌声有请旅行达人阿慧张丽慧。 欢迎小慧。 大家好，我是小慧。 小慧一来，我跟你讲，这个路自然直。今天去美， 今天去一个这个路不是特别直的地方， 适合自驾的地方哈。说到这个地方，慧慧，你自己的对这个地方的评定是什么样的？ 是一个超出我期待的地方。 哎呦， 我超出他期待的地方， 就很好呗，加分呗。 就是我本身对这个目的地就没有很高的期待，然后去了之后发现说， 哇，还是挺有玩的，然后还挺开心的。 嗯， 对对对，加分加分的。 对 对， 刚刚回来，我们这一系列的嘉宾访谈都是刚刚从某一个地方回来哈。 嗯， 及时的分享当地的风土和人情。 是的。 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我先不说了啊，反正美国一地儿哈。 对，美国你们就选吧。他说美国大了，你让我上哪儿选？ 东西南比中好是在。 对， 都有很多很多。十分钟的资讯之后，我们的小慧要和盘托出今天分享的好玩的目的地。 好嘞。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刚刚说完这事儿啊，周驼一直跟我使眼色，到底是哪儿啊？我这啊 ，mark 一下。 啊，周驼摊开了世界地图 啊，告诉你啊，三个字的美国一个地方啊， 田纳西。 哎呀，要命！ 并不是啊。 第一条哈、啊， 嗯， 大运河啊，大运河等39处文物保护单位画出了一个打引号的保护圈。 哎，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来了解一下 啊。昨天呢，北京市第9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公布了，为大运河北京段、贝加花园等39处文物保护单位画出了保护圈， 一道无形的圈儿，为这些珍贵历史遗存呢设置了诸多严密的保护措施，这非常有必要 啊！给我设上了结界。 那个，悟空画个圈， 悟空 师傅不要出这个圈啊！ 啊。 比如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比如说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是的， 市文物局呢相关负责人明确说，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规定，认真履行文物保护的义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精心保护好历史文化的金名片。 对啊，新公布的39处文保单位的保护圈，有32处为新划定的保护范围及监控地带，其中大部分文物是2011年3月本市公布的第8批市级文保单位，包括全聚德烤鸭店门面、清代自来水厂、浏阳会馆等等。 得保护起来， 得保护 啊！这个值得一提的是，这名单当中还包括大运河北京段。 嗯， 时间回到14年的时候，从南到北全长1794公里的大运河成功申遗。 哇，好棒啊！ 这个参与的工作人员那天晚上彻夜难眠啊！ 啊， 这条世界上 我消费， 我骄傲。这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道在北京留存有40余处物质文化遗产。 嗯嗯嗯， 通惠河的古道、 对 积水潭、东部亚桥遗址等成为保护圈划定的重要依据，都将划出保护圈啊。 嗯，是的，七份名单当中还有7处是通过修订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升级了保护圈，其中包括西郊民巷近代银行建筑群， 漂亮。 明北京城城墙遗址、长辛店327大罢工旧址、通州近代学校建筑群、郊庄户地道站遗址，还有房山大白玉堂采石场遗址和京张铁路南口段至八达岭段。 又有一些好玩的去处哈。 对，这些保护圈那个画出来之后呢，以后就是期待着会对公众更多的开放啊。 是的，这不是快春游了吗？ 啊，对，春游啦， 大家去看看去啊。 是。 第二条来自于这个，我们要打造中国的凤凰城，哪个地方呢？中卫欲打造成为中国的凤凰城。 哟，中卫，我们都知道中卫沙坡头、是吧？ 哟，厉害了。 对，15日，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市长万新恒做客人民网时候指出，说西部呢虽然是欠发达地区，但是宁夏中卫一直在探索沙漠城市发展的路径，未来希望能够对标美国的凤凰城、让中卫成为一个以大数据、云计算为龙头、生态环境良好的新型现代化城市。 希望这个凤凰城呢建成之后呢，哈， 飞出金凤凰。 哎，这个啊，对， 比尼克斯， 红凤凰、 黄凤凰、 粉红凤凰、 花凤凰。 哎，在谈到沙漠城市的转型上，老万继续表示说，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一个参照物，那就是美国的凤凰城。中卫作为一个沙漠城市，是对标美国的亚利桑那州首府沙漠城市凤凰城。他说呢，通过多次去考察和学习，我们觉得凤凰城和中卫城还极其的相似。同样有沙漠，很多自然资源也相似，我们要扬长补短。我们西部也有优势，比如能源成本比较低，把一些网络植入进来呢，虽然不靠边不靠海，也能拥抱因特奈特，拥抱信息产业。 是的，谁说我们地理位置不靠山不靠海就不能有好的发展了？ 周准啊，啊，怎么了，坨坨？你的那条不是也是冲浪吗？ 哎，对，网上冲浪。哎， 啊，对对对，你不靠海，我们可以在网上冲浪吗？ 冲浪哈。 对，你小心点啊。 一千兆的啊！ 哎呦天哪！ 来到陕西省啊，陕西是一个大省哈。陕西18年呢，将有一个事情，将精心打造31个旅游文化的名镇。 哇，陕西厉害了！ 现在都是30起 啊，30起， 哇， 哦， 厉害了！ 嗯，记者呢闲不住，近日从陕西省住建厅获悉，陕西省2018年将精心打造35个省级重点示范镇和31个文化旅游名镇，多层次推进小城镇的建设，发挥小城镇对贫困人口就业的带动作用和对县域经济的产业牵引作用。 它是多元化的一个升级哈。 对， 2017年的时候，陕西省特色小镇的建设呢已经蓬勃发展了，新增的镇区人口9.7万人，镇区面积扩大10.1万平。公里，而且吸纳了2.6万贫困人口进镇就业，不错哈，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3.97亿元。 哇哦！陕西省2018年将继续精心打造35个省级重点示范镇，31个文化旅游名镇，抓好5个炎黄小镇的建设，突出黄土风情和滨水景观，指导编制景观规划等专项规划，提高建设特色。同时呢，在中心城市的周边 怎么了呢？ 和炎黄生态城镇带培育以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小城镇，尽快形成一批形态各异的产业牵引型小镇。哎呀妈呀， 牵引型小镇 啊，牵引型的 就是像一个树干，有不同的树枝，树枝里边有不同的茎干，就是茎叶啊，各种发展， 对对对， 发展发展那种的哈。 是的，这陕西省真的是一个大规划啊， 希望一切顺利哈。三条国内之后，来到2条国内国外的部分哈。第一条呢，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越南是挺好哈，但是越南现在旅游购物点有一黑幕。 这个黑幕可不好。 昨天不是315吗？曝光好多企业哈，是吧？ 对。 这个越南的事儿是什么呢？10倍的暴力，而且以次充好，专骗中国的游人。 哎，这个以次充好是绝对不能让人不能容忍啊！ 10倍的暴力， 对，10倍暴力。据有关媒体报道，越南一些针对中国游客的旅游购物店当中，将产自国内的乳胶产品的次品、玻璃制成的假玉石，高价出售给赴越南旅游的中国游客。 这个有责任的记者呀，了解到越南芽庄购物店运作的这个一些猫腻哈。这些购物店与国内的低价组团社、包机商合作并分成。 哦， 我还认识几个包机商，聘用中文的导购，从销售额当中提成。 这个还跟国内部分有关系啊。 平均啊，好朋友们，一个购物店每天能接到10辆大巴车的游客。 我的天。 一辆车的游客购买珠宝等消费多则10多万人民币。一辆。 对呀。 一天100万。 嗯，一天100万，然后分成，是不是？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太黑心了啊。 不是不是不是。 对。是他前往越南购物店的中国游客当中，你看来自浙江、江苏和东北三省的游客花费较多， 真是 真是。哎， 记者还说呢， 啊，还说，说这个据游客呢在购物店订购了，以为是越南产的乳胶产品， 好， 然后有购物件呢就会从广西崇左一间物流企业， 你看看呀， 出去的哈，直接从国内发货给游客，乳胶店不用先运到越南，而是有购物店的而有些购物店的玉石是广东四会出产的最新款玻璃，你怎么能这样呢？ 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旅游的最大的客源啊，持续多年也是成为越南旅游市场的最大客源地。相比更早受到中国游客青睐的泰国，越南是有新兴之势啊，是你后起之秀，但是你服务却让我那么多坑去填，给你们填坑啊，是不是？ 对，你怎么能这样就这么对待你这第一大客源国的客人？ 2017年的前7个月，访越的中国游客人数达到220万人次，同比增长51%，占全部赴越外国游客数量的近30%。记者了解到，在中国消游客较多的是胡志明市芽庄岘港，主要面向中国游客的购物店成为一门暴利的生意。 是的。那在另一个热门出境游目的地泰国， 怎么了？ 泰中两国旅游管理和执法部门曾经在2016年大力整顿过这个零付团费，然后垄断了中国旅游团用车的幕后集团OA 运输集团，被执法部门查处了。此后呢，泰国当地旅游环境就得到了改善，不过赴泰旅游线路价格有所提升。 不管提升不提升，你服务得上去哈。 我宁愿它价格提升，我也不愿意说被骗。 是的，希望越南相关部门呢哈长点心啊。 第五条，各赏花圣地迎来客流的高峰，春天来了哈， 不错嘛。 预计啊，有60万的中国朋友要赴我们离得很近的日本赏樱花了。 是， 简单说一说啊。 随着天气的回暖，又到了春暖发开的时节。 是的， 春季赏花的热门出游时节到了。近日呢，记者从各大旅行社了解到，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赏花地都迎来了一波旅游热潮。 一波， 对，一些网红啊，不是，是一些网红赏花目的地啊，对，更是呈现出这个量价齐升的火爆状态。 大家了解，3月份、4月份正是国内赏花游的好时节。目前长江以南地区开始进入花期了，像云南、广西、上海、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多地的油菜花、樱花、桃花相继绽放哈。大数据告诉我们，近期油菜花、桃花、樱花为关键字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500%。 哎呀，我的天哪！ 这个几个网红之一，江西婺源的油菜花、 无锡源头主的樱花、 杭州西湖的桃花、 西藏林芝的桃花、 云南罗平县的油菜花等是榜上有名的哈。 哎呀，但当然了， 对， 其实呢，进入三月，除了国内 还有国外的呢， 还有国外的部分呢。 对， 你比如说这个最吸引人的就是日本旅游了。 没错， 日本国家旅游局方面表示，据日本气象协会的预测，2018年樱花的花期全国范围比往年都要早3天。樱前线啊，这个预测将在3月17日从高知县的素毛开始，19日在高知，20日在鹿儿岛、熊本、宫崎开花，预计3月末从九州到关东地区进入开花期，4月上旬北陆长野、东北南部开花，4月中旬以后东北北部也将进入开花期， 很长的花期哈， 对， 可以调整自己的时间， 一路从南开到北， 对吧？3、4月份哈，就希望大家除了去日本，国内有很多可以赏花的地方啊。 当然了， 时间来到11:46的26秒钟，马上有请我们的惠尔龙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觉得就是每天咱们在直播间哈，跟着那些去过世界各地的嘉宾、跟听友以及喜欢旅游的朋友出去玩，是件特别积德的事情。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一是因为嘉宾的到来，他们真的是无偿的到来 啊，对啊， 只有一点点路费，真的。他们每天分享的这些资讯，其实我们要从网上找的话，基本都是那种比如说以前的留言，而他们每天的来都是特别接近我们现在月份的一个分享， 是 就最及时的分享。 对，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呢，真的就是本着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这样的一个宗旨。 是的， 对，从每天这个选择的音乐到每天的嘉宾这么好的分享，对，整个呢就为我们的节目提升了一个很大的档次，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俩无缝链接的搭配，对， 这个听员朋友哈， 是 你们也辛苦了哈。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觉得第一次来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感觉特别的纯真的分享，美好极了， 是的，天真与美好。 对，我们的李慧，欢迎， 欢迎李慧。 大家好， 撑了这么长时间了， 对， 美国那么多三个字的地方、啊，什么洛杉矶、乔纳西啥的， 对对对， 田纳西，这到底是哪儿会儿啊？ 其实这地方应该大家也都特别 熟悉，是吧？ 对，我们今天去旧金山、 旧金山 刚刚 出场了。 一开始我们跟会儿聊的时候，旧金山一时会儿的期待没有那么高，等这几天感受下来的时候呢，哐哐往上加分。 对， 这加分的点都是什么呀？ 加恩点，其实 我想知道你对他的就最开始的期待是有多破， 就多不高，就说就去呗，是不是那个感觉呢？ 对，对，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对旧金山的印象都来源于什么电影啊，然后就是大家那种特别常见的说，哎，有一桥，然后看的都是灾难片啊，什么什么的。 对对，每次 他老被炸， 惨兮兮的。 对， 然后 去了之后发现那边的人就特别的有意思， 嗯， 然后地方也很好看， 嗯， 因为它中间就是城市里边有很多很彩色的东西，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看的。而且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也不是百年不遇，但是天气额外的好， 你看看呀， 一点雨都没有，也没有什么那个雾锁金门啊，特别的大晴天， 哦，大桥天天看得可通透了， 可通透了， 是， 哎呀，秀气巴巴的，嗯， 没， 哎呀，前方是通往八里庄的，哎， 就是历史的印记， 嗯， 对不对？ 反正，哦，而且我们还在路上讨论说，就是那个大桥如果换成别色是不是更好看？ 哦， 然后再脑补了一下， 粉 好像也就是锈迹斑斑才好看的感觉。 对，真是锈迹斑斑。晚上的大桥你们看了吗？它会有亮灯是吗？ 会有亮灯， 嗯， 没有到夜晚的那种夜景，大概就是暮色西沉，就是边上的天有点紫不溜。 怎么溜着， 然后有点红，然后那个大桥上有很多车灯，然后就很壮观，因为那个时候大桥大概有是一个剪影的状态， 嗯， 还是感觉挺好的，嗯， 好美啊，嗯， 在大桥上开车 是 应该听这首歌， 来来来，我们来感受一下，哎， 六点钟 刚刚下班，终于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从旧金山的 CBD 开车回去，开车回到旧金山的通州，对， 对， 旧金山通利福尼亚嘛，是不是？得录这条大桥。 听不到这歌，咱们把这个话筒一关，会儿听啊。是不是很合适？会 很合适，有种看美剧的感觉， 对吧， 对，而且是那种很有，就是一定要走心，就是仿佛男女主刚刚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就是情感上的波动， 哦， 才会有这样的音乐， 是的，是的，嗯，谢谢魔力红 魔力红 反正是金门大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物哈， 嗯， 去加分，还有当地人民的，你说特别的有趣， 有趣 的人民，比如热情啊，然后那个是他的有趣体验哪儿？旧金山的民众们， 我不能说民众啊， 哦， 我们遇到了一个特有意思的导游， 哦，导游 ， 算是我们找了一个就是当地陪同，然后他叫 Wise， 哦， 然后他 Wise， 哎， 对 Wise, WES, Wise, 然后他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公司，就是当地人带你体验当地生活的， 哦， 见到他第一眼我就觉得跟这人在一起不会特别无聊，因为他是一个大概 巨胖吗？ 不，他是一个 巨胖 啊，红色头发的高瘦的一个略显虚弱的一个小男生，大概年纪也不大，嗯，就是高高瘦瘦，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弱不禁风，有一点那个，就是， 哎，昨天晚上2点才睡， 哎，有可能 感染 APT， 对，昨晚后怕，哎呀， 帅气吗？忧郁吗？ 特别的有型，他戴了两个特别大的金属耳环， 哦，我知道了， 就是像蚊香一样卷起来的铜制的金属耳环，大概的直径有。有八公分， 是把他的耳洞撑起来的那种， 就只是两个大耳环， 就只两个， 然后 年轻人 戴一个帽子，穿一个背带裤，浑身上下至少有八种颜色，穿了一双紫袜子，然后是那个布洛克的鞋， 哇，好漂亮啊， 特别的， 迎面来只瘦鹦鹉， 超级玛丽是不是？ 瘦鹦鹉，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对啊， 对， 有趣，颜色太多了， 嗯，然后他的人的个性也是，他是主唱，他有自己的乐队，然后他还是 魔 力 红，魔力绿，魔力 colorful， 对，魔力紫。 对, 对，很有意思， 哦， 然后 哇，好棒啊， 我们去就是走他那个很多街道，因为他有一个 Mission 的那个街区，就是当年嬉皮士啊，然后或者现在我们的很多就是街头艺术的地方，涂鸦呀，然后有一些就是很小众的那些 古董店，这条街有名字吗？ 它叫 Mission Street。 Mission Street， 对，就是它是一个街区， 嗯， 然后这个街区左左右右都是当年，最开始的时候有墨西哥文化， 嗯， 然后后面有嬉皮士的崛起， 嗯， 然后后来有当地的人和这种文化的迁移，反正是一个历史，就听大家说起来还挺复杂，但是不能说长， 啊， 但是比较有多元性的一个地方。 那外斯对这肯定很熟， 嗯， 从颜色上看就是他对这特别熟， 是的， 嗯，对不对？ 对。然后他如果走到涂鸦墙里，你就会觉得浑然一体，因为他也特别花哨。 哎，找着了！哎，怎么这个导 导游还自带隐身功能呢。 I'm here。 对， 哎呀，吓死我了。 对，然后在大街上我们走过一个地方，他还说，他说，哎，你看到现在墙上有一个涂鸦，我看到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她说这是当地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 local star， 然后她说在 Tinder 上她加我了，那天我往右滑的时候突然发现她滑了我，然后我特别开心，我说你后来有什么故事吗，她说也没有什么故事， 挺好的。 对，就是他对当地还是蛮了解的，会跟他讲故事。 其实我发现一个当地的年轻人和当地的一个比如说有经验的中老，不是中年人，大胖子，他们感觉不一样。 对， 大胖子怎么就不行？一会儿超级，哎，那个超级玛丽的弟弟，他不就是矮胖那个吗？ 一会儿他的父亲来了， 他来了。 嗯， 全程陪同吗？ 没有，只有一天， 哦 嗯、 只有一 天 的时间。 对，然后因为我们。去之前我们就一直在说旧金山它也是一个就是像 LGBT 文化啊、 嗯、 然后就是彩虹旗什么的、 嗯、 没关系、 嗯、 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一天还是收获蛮多的、 嗯、 就还蛮有意思的， 对吧。 是的， 嗯， 其实我们会觉得旧金山刚刚说的那个或者说的颜色非常的丰富多彩哈、 嗯、 不管是涂鸦街、 嗯、 整个旧金山它的城市的样貌是什么样的，我知道洛杉矶是那个样子的， 对， 旧金山是什么样的。 旧金山是一个你可以随时坐过山车的地方，因为它是个山城、 哦、 然后就都大坡大起大落的。 那你们怎么走、嗯、基本上就是开车吗？ 开车、 嗯、 然后路上也有人骑自行车，有人跑步、 哦、 我觉得有另外一件让我觉得挺震惊，就是从早到晚、 嗯、 你在各个时段都能在各个地方看到人不停的在跑步，是跑啊跑啊跑啊跑，一直在跑。 美国人真的很爱运动， 耳机里放着和世家赛跑的人。李宗盛是你们那边一个著名的歌手吧？挺好的， 对， 健身其实他们也，美国其实大概给我的感觉非常休闲的一个国家啊、 嗯 哦，适合爱自己嘛。 对， 嗯、 然后你先说， 没有 突然间 有一个脑洞， 嗯、 就说因为这个每天不同时段都有在跑步的人、 嗯， 那你觉得就是像在旧金山这样的一个城市， 嗯、 是西装革履的那种商务人士更多一些， 嗯、 还是说这种休闲的人 更 多一些？ 对，你的感觉？ 我觉得我看到的大部分地方都是以就是市民生活为主的、 哦、就是 我没有真的往那种 CBD 去啊、 哦、 或者是商务人士，有看到了， 嗯、 零星不是最多的、 嗯、 我觉得可能也是分街区、 嗯、 因为你我就没有往那个就是高端人群里面扎堆嘛，就是为了好玩啊、 嗯、 看这个看那的、 啊、 所以看到的都是很舒服的在享受生活的那个状态。 上半段我们了解了慧慧眼中的这个旧金山哈、 嗯、 非常的平易还是亲民还是亲切哈、 嗯、 也谢谢 Wes 精彩的出场哈。 对对对、 啊、远方来一个绿的人哈。 对， Wes 是自带隐身功能。 对对对对，下半段其实要细节化住宿的感觉，然后你那个吃的东西，然后你整整的这个去的一些不同的一些主题的东西哈。 嗯， 我们的会儿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哈。 是的，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不要忘记我们节目每天的21点会重播给各位，希望各位及时的收听。 清风， 清风 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马上就要周末了，我们来听听周末的天气。周六呢，天气不太好，阴沉，南部地区将有零星的小雨或雨夹雪的天气，气温将会下降，天气阴冷，请各位注意添衣保暖。周日呢，转到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比周六有明显的回升，适宜各位假日出行和户外的活动。周六呢，3月17号阴，南部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转多云，夜间呢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6度，最低气温0度。周日3月18日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2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re we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God, tell us the reason. 每次听这歌的时候，我们是谁？ Who are we? 我们是谁？我是道道啊。 我是周准。 啊，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真的是每次分享都会我们感到非常纯真的李慧，欢迎啊。 欢迎李慧， 我是小慧。 欢迎小慧啊。 好，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 ID 哈。 是。 我就觉得从他眼中和分享出来的事业都是极其美好，对不对？ 对。 今天我们要去旧金山，伴着这样一个可以日落听的歌曲哈 ,LOSTSTAR 这首歌哈，我们要去想一想旧金山到底有什么可以细节分享的部分。其实那个 Wes 给我们印象很深刻，当地热情的小伙子导游哈。就是你们去过的旧金山的一些地方，因为它有很多的可以去的玩的地方，是慢慢走还是赶节奏？ 慢慢走，特别慢。 怎么个慢法特别慢？ 就是因为大家也都 很轻松愉悦的心情，一直都是、 出去玩嘛， 出去玩的，然后就有很多要慢慢去看的东西，比如说那个渔人码头那边就有很多摊位啊，然后有很多街头艺人表演说唱的、 很综合的一个地方， 对、 哦、 杂技啊，然后有很多很多好玩的表演，然后他有 渔人码头那个表演是从白天持续还到了入夜之后才开始的那种了、 整天都有，然后也有大街上，我还被一个那个表演同仁的大哥、那个行了文手礼，因为给了他1块钱、然后还给了我2个棒棒糖吃，然后一直在说我喜欢中国姑娘，然后我就想说啊，松开我的手，松开我的手，快让我走，我的伙伴都走光了。 对，走。 不过他还蛮开心的， 对对对， 我当时录了一段视频，就是他去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在旁边录。然后他看到我了，就是我在我的镜头里看到一个人从一个整个的同人像，然后慢慢就变成肚子冲过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聊天，那还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 真的是把自己化成一个同人站在那边。 对， 哇，他一天很辛苦， 这也是街头艺术的、 但他一直都觉得还挺开心的，就状态很 是是 昂扬的， 是是，享受他的工作。 对， 晚上洗澡2小时，然后 太累的时候算了不洗了，明天还得继续站。 对，这样 对，就沿街这个渔人码头有很多这样的形式的服务、是吧、好棒好棒、 然后有打鼓的，有唱 rap 的， 哎呦、 哇， 特别棒， 对，很街头的感觉。 当然当然，塑料桶都打破了，各种锅 是塑料桶啊， 反正很街头，很艺术， 很街头， 很美国。 对， 渔人码头是有很多吃饭的地儿，对不对？ 有很多吃饭的地儿，然后我们在那边吃了大螃蟹， 哇， 还有生蚝，还有各种海鲜， 哎呦， 然后我们还去了一个就是面包房，叫，哎，那个餐厅叫包顶， 包顶， 它有一个自己当地的酸面包，就是旧金山它有一个酸面包是特色， 酸面包， 酸面包、然后那个人特别自豪的说，我们这个酵母，他叫那个 Mother East 的、已经有1840几年开始到现在、就是同一块那个面， 哎呀，就跟咱们那个老汤面馆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他说，只有我们这个做出来这个酸面包有一种神奇的自己。 什么感觉？酸面包？ 酸的呗。 酸。 就是酸的。 就是它那个酵母它发酵了，本身它就有那个酵母菌、其实是一种 非常健康的。 对对 对, 对。 好吃吗？ 对。 面包其实它的质感还挺好的、有点酸，因为面有的时候你自己做不好 也 会 酸 酸的。 对, 对, 对, 对， 它就是额外的酸，但是很 软,、 很软， 味道配起来当地的酒还有那个就是它烤一烤啊，配那个饭饭吃、还是蛮好吃的。 配什么酒啊、酸面包？ 我们喝 甜酒、气泡酒还是？ 我们喝的就是红酒，因为吃了肉。 干红哦，干红、 然后吃海鲜的时候就是白酒，因为我其实不是就是那种非常非常 喜欢喝酒的，还是 不是非常了解美食，就是喝进去就觉得味道不错。然后 给你一块，我也是， 就吃了觉得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就 是 的， 挺好吃。 哎，但是他们国外就是对于酒的搭配是非常 严格的、讲究的。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在法国，然后他点了一个海鲜，然后那个他想要红葡萄酒、就是、 白葡萄酒， 对， 必须得白的， 那个店员就非得给他白的， 对， 他说我就想要红的，他说不，那你就出去吧，你别吃了。 对, 对， 人家很注意味蕾 的， 他 真的很饮食文化有 对对对搭配， 有敬畏的 是的是的。那个渔人码头是也是一个网红的地方、 对， 大家去打打卡、吃的海鲜的消费，你觉得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春节期间贵不贵、大概什么价位？ 人均， 人均，咱们仨人均吃一顿， 对， 人均可能200顶天了吧，美元， 人民币，人均200美元， 人均200美元， 好一点的餐厅，如果就是我是说酒也吃，然后我们大概吃一个4-5道，对，就会吃的非常非常好，就是每一道都吃大海鲜。但如果你要是吃一个牛排什么的，就是综合下来，我觉得有个30块。 美元 也能吃得很好， 不错不错， 30块其实这个 200左右挺好， 对，200左右我觉得还可以， 对， 接受的啊、 等级是差的比较多的， 是的， 我们也是尝试就是好好吃一顿、然后再就是大概其实一顿比较一下、觉得是一个就是你想吃得好就吃得好，然后你想慢慢就是吃稍微正常， 丰俭由人， 对 对吧，你自己自由搭配嘛， 是的，文化就是好，就是这个词。 哎，还有就是，就是有渔人码头这个地方啊，嗯、可以住在附近吗？那是不是也可以去选择呢？嗯、 对、哦，我们在那儿找了一个就是特色酒店，海洋主题的，进去都是帆船呀，然后那个救生圈啊， 哎、 然后蓝色的美人鱼啊，哦、海星、海贝、贝壳的那个装饰， 好棒、啊！ 嗯，然后他从那儿看出去就能看到那个39号码头，叫 Hotel Argonaut，、 嗯、 然后房间也很大。 嗯， 还挺舒服的， 美国就是 走、哦、走两三分钟就到39号码头了， 这么近，嗯、 对， 黄金地带呀， 好棒好棒。 那你们这几天都是住在这儿吗？ 没有，我们住了这个，然后也住了那个洲际。洲际就是比较靠近市中心、 嗯、 然后它旁边有购物的地方、 哦、 然后市政厅啊还有那个 MoMA 就是旧金山的那个 MoMA、 嗯、 都还挺近的 嗯, 嗯, 嗯, 嗯， 然后洲际就是不会错的一个选择， 对 对, 是的、 嗯、 是的， 对对，然后服务也很好， 嗯， 对， 这个住宿是没有问题的、嗯、 是 的， 很稳妥、 啊、对对对，刚刚说在市中心啊可以购物、嗯、那个旧金山也有公园呢，还有各种的是吗、 嗯、 那个还有什么动物园、嗯、是不是都是在市中心的郊区分布的、 动物园这次比较可惜没有去、 哦、 但是大概看了一下，因为旧金山真的感觉上很小、哎 啊、很小哎、 就来来回回的就走这几个地方、 哦、 你基本上都能去、嗯、像我有一段就是自己去买东西的时候走了大概两三个街区，就从一个非常 繁华的地方， 居民化的 地方、啊、 到了一个非常繁华的那种就是商业区、 哦、 然后有大的酒店各种餐厅然后还有 shopping mall 什么的， 很方便、啊、 很方便、 嗯、 然后就是公共交通其实也蛮方便的，我买了那个 City Pass， 然后里边有那个，各种卡，然后可以坐那个公共交通。 嗯、 而且有一次我坐车的时候，那个公交的小哥哥还免了我两张票钱，因为我没有零钱了，然后他是投币之后没有办法找零的， 哦嗯、 所以他说你要不要给了你就亏掉了，然后你赶紧到哪儿下车就到地方什么，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哇， 不是因为占便宜，是因为他真的人很好。我说那我给你吧， 对对对， 他说没事没事，反正你就这一次嘛。然后就说你下回记得带好零钱就好了， 有商有量挺好的， 嗯，挺好的、 嗯， 对。其实北京的公交车也是这样的， 对 对对， 大城市。 对，就主要是感觉被人照顾了， 对 对 对, 对，主要是彼此理解，那个感觉很舒服， 是的， 对吧？ 是的， 对吧？嗯、对，谁还没有一个那个忘记？ 就是啊， 对吧？ 哦、 真忘假忘，你说，然后 真的是 真 的， 真忘了。 哎，我真的强烈建议他们扫码支付啊。 哎，扫码支付，旧金山那边有没有什么咱们的扫码支付的方便快捷的方式？ 我没有自己用过，但好像说支付宝是可以用的。 对呀、 啊，我没有仔细看。 哦、 嗯，对对对， 对、 嗯， 我下回可以去看一下。 是， 那这几天就是除了那位Wes 小哥带你们游览的一天、 嗯， 其他都是你们自己玩是吧？ 嗯，自己玩的。 主要交通方式就是在当地坐这种公共交通吗？ 啊、我们坐了公共交通、嗯，然后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包了车， 嗯、包车、 哦、包车、 嗯、包车去纳帕。嗯 哦，哈久去了。 对，纳帕海滩是啊，它离那个旧金山很远吗？ 不远，一个小时、 哦。 如果你慢点开，一个半小时到了，就看你去哪个酒庄。 嗯、 我们是到了纳帕那个小镇，然后再去晃酒庄的，所以就一个小时就到了。 嗯、 路上好多花儿， 好多花儿，好漂亮， 就跟油菜花、 哎。二月份 啊、嗯，可以停下来拍照吗？ 拍了 啊， 嗯，然后我们还被一个当地的一个。那个摄影师哥哥截下来，因为我们都互相拍照，总有一个人拍不了合影，然后就在一片油菜花，然后正好那个小哥应该是在采风吧还是怎么、 嗯、 他说那、啊、站过去站过去站过去，然后就是开始指挥我们，就给我们要拍合影、 嗯、 我就说我们其实赶时间哥哥，但是他真的特别热情，然后就帮我们拍了好多照片、 嗯、 对，刚买的机器这个岛怎么用，试试、哎、去了 哎， 有可能， 哎，没 有， 人 过爆了，过爆了， 也是热情，也是 很热情。他就觉得，我觉得当地这一路遇到的就是 热 情的人特别好， 遇到好人了，真是 人间有真情， 人 间 有 真 爱， 对， 有爱的旅程哈。 对， 刚刚说纳帕呢，你说是选酒庄，纳帕有好多酒庄吗？ 好多， 哎呦我天， 大的小的，然后，以前不知道，就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产一个酒，然后那个酒庄的人就会说啊，我们在这个山谷上纬度是多少，每天的什么每年的阳光多少，所以我们的葡萄怎么样、 嗯、 然后他说啊，这个葡萄那个葡萄这个葡萄酿这个酒，反正我是一个都没记住，就是觉得天天喝得蒙擦擦的、 嗯 去了几个酒？就去了一个吗？ 我们去了四个酒庄， 四个酒庄呢？ 是一天完成还是几天完成？ 坐了一个叫做红酒列车的，就是你 列车呀， 对，它一节车厢大概能坐几十个人吧， 哦， 二三十人， 哦， 然后这个车就一路的开，先在上面吃一顿早饭， 哦， 然后头盘， 哦， 然后下一个酒庄喝酒，然后上来再给你上主菜，然后你再到一个酒庄喝酒， 嗨了， 然后喝完酒再上来吃 甜品，晕乎乎的 ，反正喝了好多酒，后来喝到最后也不知道喝的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一天去了四个酒庄， 这个一天可以去三个， 哦， 就是坐这个火车可以去三个。 这是一个流程，是吗？ 一个流程，然后会有人帮你把饭都准备好。 真好啊， 特别好， 真好！中途发出了艳羡的声音。 哎，我憋半天了，我我嗓子最近不好。 是坨坨最近发言都少了，你说有什么感受啊？ 这列车呀，是环线吗？环线 。哎，你别说这个问题还真 是。 是 环着那个酒庄走的吗？ 它有一条列车路线，你来回都是这一条路，但是你左边先看一排，就是酒庄小村子，那个葡萄地， 哎啊， 然后你回来看的是另外一个方向的，然后你可以选择，就是每一次它可能停靠的点也有不一样，当然这是车公司的跟酒庄的 流程 吧， 对， 具体去哪儿。反正车带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对，反正都是固定的，我在这停车你就下车， 啊，了解了啊，这样也是环线，然后呢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酒的量啊， 够你喝的， 啊，不是项目吗？ 啊， 这个喝点红酒有诸多的好处， 是 软化血管 啊， 然后那 种 促进睡眠，都沟通感情， 那， 就这个去酒庄品酒啊，知道他一般是本着卖酒去的，然后这个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量是怎么分配的？ 他会就是每一种酒给你一杯， 哦， 你不，他就是那个车上有一个姐姐特别好， 哦， 她叫那个 Tracy， 然后 Tracy 会说没事，你们到那喝不了了，他们那有小罐子，倒了就行，别不好意思啊什么什么的， 哦， 所以你想喝就 倒，给我杯倒，还倒了，哦，那还量还挺足的呢， 还挺足的， 每一个酒庄大概会喝四五款吧， 哎呦， 对，所以喝下来还是挺多的， 晕乎乎的， 真的 必须得倒了。 对，你要是都喝完的话，我估计就醉了。 下回要带坨坨去，坨坨可能喝。 那个小慧呀，我这有个大杯。那个700毫升的，就比如说这同行的人呀，他不喝了，可以倒到我这个杯子里，我积攒吗？ 那你积攒到最后，那不都成鸡尾酒了吗？都调一起了。 对，你那个不行，那酒就废了。 那就过去一次喝个够吧。 是吧？哎，除了在酒庄除了喝酒，你还可以有那种就是观赏它的葡萄园，是不是？ 对，可以的。我们去的时候葡萄还没有长出来，还是梗的。但我在有一个酒庄里看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树，树上面长了橙子、橘子和橙子、柠檬和青柠三种东西， 吓人， 同样在一棵树上， 一棵树上，而且是活的， 吓人。 妈呀，这是一棵杂交树， 我的天哪，树精啊！ 不是，我跟你说，立个牌子，生命之树。 真的呀，真树啊， 真的树。然后我就在那看，我也是觉得一眼望过去三个色的果子，反正就是有花，花也都开了。 每当春天来临之际， 啊， 各种的蜜蜂和蝴蝶，它什么打架呀，啊，我喜欢这个，来吧，那还挺好。 对，但是都是菊科啊，对， 菊科， 对， 刚可以观赏，可以浏览。你其实这一趟也晕乎的哈， 晕乎的， 能不能住在酒庄里？我说我接着不走了，我第二天接着逛，可以吗？ 哎，这个我还真没问，我是住在纳帕城里。 哦，在城里住的。 对， 哦， 但是有的酒庄是安排在那种就小城堡里边的。 那不挺好吗？ 所以那个小城堡当年是住人的，我不确定，但是应该也有房间吧。 哦，反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对， 反正 去看看。 反正纳帕酒庄的小火车得坐一坐， 对， 非常超级的体验哈。 那纳帕市里它离酒庄，它是只有酒庄吗？还是说是城市也有部分？ 小城很小，然后就是有一些酒店，然后餐厅，还有民房，然后那个纳帕有一个小的奥莱，不太大。但是， 你看人家这么个地方还有奥莱， 对，但是就是 要来哦， 可以买一些东西， 全是休闲品牌还是大牌都有？ 休闲品牌 哦，休闲品牌， 大牌很少， 那就像红星， 对吧？ 对，红星 没有 To B 那么万三六，没有， 三六啊，这些没有啊， 明年可能之后， 但是有利啊，李维斯啊之类的吧， 就那次那种休闲品牌都会有啊 ，CK 啊什么迪瓦扎 多，对 ，CK 如果要在国内卖的话， 也挺贵的， 是，真的也挺 巨便宜， 你们便宜到什么程度？ 便宜到 举个例子呗，小奥特莱斯， 小奥莱就美国本来买 Coach 就很便宜， 对， 奥莱就更便宜， 更便宜， 大概一个小的包包就不到1000块，几百块钱就能买 下来，便宜， 然后钱包什么的就百十来块钱。 真便宜， 非常便宜。 Coach，Coach， 真的 Coach， 还限流， 是， 是不是？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到了一个地方买当地品牌，一定是超值的。 对， 对，肯定的， 对吧？哪怕真的挺好，又有酒店区，又有餐饮区， 又有 购物 区， 又有红酒区。我的天，哪怕赢了，那 对，我觉得哪怕是这是一个好地方， 停一下哈。 对，这是必须要去的。然后呢，你们就是玩完哪怕之后，又回到了旧金山吗？ 回旧金山，然后就各个角度的看了金门大桥之后，我们还去了博物馆什么的。 有 旧金山的那个现代艺术博物馆， 厉害 啊！它现在其实就是纽约不是也有一个 MoMA 嘛，然后就是名声在外，特别显赫。其实旧金山的那个 MoMA 现在它的整个的场馆范围是比那个还要大的，然后会有一些很好玩的艺术建筑，然后它现在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它有一层都是那个就是费雪家族的捐献，所以它有很多这种私藏的展品再展出来，然后还有去到有一些水族馆啊什么的，因为在海边， 对， 海边 对，水族馆，哎，没有去九曲花街这个著名的， 去了 ， 去花得去啊，你 那必须得去打卡嘛， 那些装扮精致的老奶奶们是浇花的时候来了，转吧， 来了， 真的是， 你的太累 了，你花俺都浇完了， 哎呀妈，这花再浇这水就多了， 是怎么游览的方走还是开车？ 我们是在九曲花街的旁边停下来啊，然后因为旧金山小嘛，后来发现从我们的酒店走到九曲花街就是半个小时的路程， 好近啊！ 特别近。 这是那个 West 小哥带你们去的吗？ 没有，我们自己溜达 的。 然后在九曲花街看完了之后，就沿途再看。然后我们还去到了一个那个马赛克的大楼梯，就是他那个 这个在哪？ 这个楼。 马赛克楼梯 特别清楚，它在16街，就是如果你搜的话，就搜16 Avenue， 然后它就会出来了。 16街 16， 马赛克什么？ 对，是一个，因为是一个大楼梯，这个它的垂直高度看起来也得有10米吧，就是它的长度可能有15米左右的那个长度。 天哪！ 然后是用马赛克铺起来的，有银河、太阳、星星， 好漂亮， 特别漂亮。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马赛克啊，彩妆啊， 对，非常漂亮。 对， 然后我们还遇到那个一个，反正遇到好多好玩的，就是一个 有趣的灵魂， 对，摔跤学校的小哥们在那锻炼 啊， 那就壮的吧 ，muscle 的吧， 不， 也不是， 就是小朋友们，所以你也看不出来他有潜力长成那种就是肌肉男， 他还是一个青少年。那怎么在马赛克砖上摔跤？那不怕摔坏吗？ 跑步，就是走，来来回跑，来来回回跑。我们在照相，他们就上来下去的，然后他们就停在那儿，然后有的小朋友跑不动了，在后面呼哧呼哧呼哧，哎呀加油加油！然后他们特别开心。然后如果你。就是我们还是属于比较外国的那个状态嘛，然后前面跑得快的小哥就会从上面，然后跟底下人说快点吧，不然人笑话了，我跑太慢了什么，反正就觉得遇到有意思的事儿了，还蛮好玩的。 对，我就坐在这个梯子中间，然后看他们来回跑，加油， 很生活化， 很生活。 哎呀，九曲花街，其实我们看到好多的照片啊，很漂亮啊，虽然有很多弯弯曲曲的哈。二月份春节的时候，那边有没有颜色？那个 有 哈，有 花都。开了，今年真的是，我不知道往常就是 这么早呢开的， 对，天特别的暖和，我就已经二月份的时候穿裙子了， 哇， 裙子短袖，然后那个当地人都说 穿个裙子在那个花街走， 对啊，你想穿个花裙子走在花街上， 有请 Miss 大曼。满江现在也很厉害，满江提到飞扬那个年代， 是啊， 好棒好棒， 好棒好棒，真的是。哎呀， 你看这音乐配 吗？ 是不是？ 跟着我一起摇摆。 这是美国的 4Play 的爵士乐队哈，非常棒的 4Play。我觉得就是旧金山给我的感觉，除了电影当中那些科技大片那个出现的时候那个啊，其实特别的亲切旧金山啊。 这个就是我跟我期待不一样的 是吧？我觉得旧金山是一个很平和，让人觉得它没有那么高的距离感，然后让你觉得很平易近人， 而且不大， 对不对 ？ 玩起来也特别爽， 不遥远哈。听上去，我觉得旧金山可以步行哈， 可以 骑自行车走也没问题哈。 嗯，体力可能在比较平的地方行，因为还有好多坡， 上坡下坡。 对，但我真的有建议有人骑那个大上坡的，不知道他们怎么骑的， 咔就上。 我跟你说，哎呀，累的， 28速。 啊，真的特别棒！ 你只看到他爬坡，没见到他爬完上去之后歇半天呢。对， 然后往下放的时候也挺吓人的。我们坐车就是有一种那个，就是要掉下来的，有失重的感觉。坡大的时候， 这个坡这么大呢？ 有的坡大概有 40度、 45度、40度都有了，还蛮吓人 的。对对，因为它是一个车上去的，40度， 对， 是吧？嗯，这个我觉得旧金山大家有缘去体会体会哈。 然后坐叮当车也是， 哦， 两边的房子都是歪的，因为它是有斜坡的，所以还蛮可爱的。 小参照物的问题哈，老说自驾呀，什么1号公路、旧金山市这个洛杉矶旧金山嘛那个，其实我觉得旧金山进去之后还是挺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哈，让我们的会喜出望外。 是， 以前他跟这地方特破，其实不是 特破，没有破， 一点都没有哈， 人家特别好， 绝对的是一个很有代表美国部分信息化的一个城市哈。春节好多朋友都出去玩啊，不妨18年的春节，您去旧金山感受一下当地的色彩斑斓。 是的，当地的渔人码头，看看金门大桥能不能通到， 那怕得去 啊，是那怕得去， 我还得去， 你去吧。 感谢我们的李慧精彩的分享。 对，谢谢小慧。 是的，有没有下一站旅行目的地？有没有规划？ 现在在想清明节要不要去台湾玩，还没想好。 不错，我觉得我过台湾好地方啊。希望大家2018年多去路上走走看看哈。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伴着 4Play 经典的爵士乐的音乐，明天见喽，拜拜，谢小慧， 拜拜。 2018高考考什么？考生分数怎样报志愿最稳妥？你所关心的高考志愿填报问题，这里有最权威的解读。精锐教育携手教育面对面举办高考公益讲座，2018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于3月17日上午9点西城区财政部礼堂，邀请资深教育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秉琦博士，为广大家长和考生透析分析高考志愿填报技巧，帮助考生进入理想名校。现场抢票电话400-673-0082，现场可领取学习资料礼包一份。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他们总能找到机会。 当你跟那些曾经跟你一起亲密战斗过的人，你要把他请走，我自己的痛苦也许不亚于被我请走的那个兄弟的痛苦，我自己会充满。 当一些人还在踌躇不决的时候，他们有担当的勇气，敢于行动。 你知道你在创业的路上非常艰难呢，朋友是告诉你说可以，你这个想法很好，可是谁去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